群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周明和啊，前几天耽误了几天啊，现在给大家说一声抱歉啊。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啊，就是漫谈228事件。228事件啊，它跟某一场发生在大陆的这个风波一样，它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啊，尤其是台湾的这个现代历史而言啊，真的可以说啊，是一件影响相当深远的大事件啊。尽量比客观深入地了解这个历史事件，对于我们今天啊理解今天的台湾现状及两岸的这个历史走向，增进两岸人民的这种谅解与福祉啊，都会有莫大的帮助啊。本来我对于这个228事件只是略知皮毛啊，但是在前一阵子的这个群的讨论当中啊，突然就兴趣大增了啊，除了阅读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之外，又在那个网上买到了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这个专著啊，这就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28事件研究一书，作者楚静涛啊，出版时间是2012年3月啊，篇幅约有600页啊，50万字，应该说啊是相当厚重的这么一部学术专著了。作者这个楚静涛啊，他从上世纪80年代啊就开始研究228事件啊，走访了两岸诸多的相关人士吧。今天我所读到的这部228事件研究啊，应该算是他20余年的这种研究成果的总结吧。在这以前吧，就是研究228事件还有很多的红线啊，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啊，所以说他的精神也挺可贵的啊，这种历史求真的精神。意思说该书啊还是相当值得一看的啊，当然了，既然是大陆的正式出版物吧。肯定还是他要坚持一些政治正确啊，但是啊，这丝毫也不妨碍我们以一种较为超然的眼光来看待这部学术专著啊所提供的这种历史的证据。本次分享啊，就以228事件研究一书所提供的历史资料为主要的骨架，然后啊，再以其他几部台湾史啊或当事人的回忆录吧。中的相关章节作为辅助的参考，限于本人的学识吧，以及所下的这个功夫啊不是太多啊，所以本次分享啊，难免错误百出，挂一漏万啊。我的初衷啊，只是给大家增加一点参考的资料啊，所以啊，还请群友们多多批评指正啊。好的，闲言少叙啊，下面就让我们正式啊开始今天的主题分享吧啊。话说啊，在1943年的11月23日啊，与那个轴心国之一的日本作战的这个中国、美国、英国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了一次啊重要的国际会议。历史上称这次会议为开罗会议啊，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开罗宣言，其中明确宣示啊，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啊，当时他是这样划分的，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消息传到中国以后啊，在大陆参加抗战的台湾同胞啊，无疑是非常振奋的啊。随后美军飞机又以传单的形式把这一消息啊散布到了台湾岛上，岛上的不少人啊，苦于日本40多年的这种铁腕统治啊，不平等对待啊，这个不平等对待就包括有社会歧视吧啊，他们把这个台湾人吧就骂作清国奴啊，就是很多人嘛，很多知识分子他的觉醒就是被这句话骂醒的。以及啊这个战争时期的这种痛苦啊，包括这个美军轰炸什么的，还是非常还包括那个粮食的配给制度啊，非常可怜啊，让人家就勉强就是温饱，甚至温饱都达不到。就是台湾岛上的民众吧还是非常高兴啊，得到这个开罗宣言的这种消息的啊，因此啊四处的奔走相告啊，哪怕这是可能不是全部，但是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开罗宣言发表以后啊，国民政府便开始筹划台湾的这个收复工作。在国民党及蒋介石看来，台湾啊与大陆隔海相望，台湾又被日本殖民了半个世纪 啊，回归以后啊，如果由台籍人士掌握实权，那么似乎啊就很难加以有效的控制。为了使中央政令有效地贯彻到地方，就必须啊遏制地方主义啊，所以蒋介石啊就没有启用台籍志士啊，就是在大陆的那些参加抗战的人，直接负责收复台湾的大地，而是采用人地相宜的原则，任命了他麾下的这个政学系要员陈仪来担纲啊，这不免令那些啊想为台湾光复赴汤蹈火的那些台籍志士啊啊有点失望吧，这就啊就也算是埋下了未来吧变乱的这个第一祸根吧啊。陈仪出生于1883年，是浙江绍兴人啊，他毕业于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啊和日本陆军大学啊，应该说他论军事方面的学历啊学养啊应该是说相当深厚相当了不起的，因为那个日本陆军大学在日本都很难考。但是吧陈仪吧他实际上好像没有怎么带过兵啊，陈仪啊原本属于蒋介石的对头啊这个孙传芳的麾下，后来啊在国民党北伐得势的时候，陈仪啊选择了投靠自己的这个浙江老乡啊就蒋介石了啊，并很快成为跟黄福张群等人并列的这个政学系巨头之一啊，实际上属于这个新政学系吧啊。1934年2月啊，陈仪被任命为福建省主席啊，那时候是福建事变之后啊大概几个月啊，到1941年9月啊，因为在福建他搞这个统治经济啊，这个统治经济可能就是属于一种垄断吧，官方的这种大肆的这种垄断的啊，搞这个计划协调，反正官方掌握很大的这个权力。就是因为搞这个统治经济吧啊，就是闹了这个民怨沸腾嘛，就民生困难嘛啊，以及在抗战当中啊他丢失了省会啊福州等啊原因吧，陈仪被迫离开了福建啊。陈仪他是一个职业的政客啊，本身啊在国民政府军政两界的根基他并不是特别深啊，实际上就便于蒋介石对他进行一种控制吧啊，不用担心此人啊会尾大不掉啊。不过蒋介石啊麾下爱将康恩伯他近乎是陈仪的这种义子吧，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特殊啊，就是以前嘛那个就是陈仪吧对这个康恩伯有很大的恩情啊。另外福建又跟台湾他是近邻啊，这语言上也有点相通吧，而且包括这个人啊人员啊他有些亲戚关系啊，很多是福建的移民啊台湾。陈仪啊他又有日本留学的背景，跟有日本殖民背景的这个台湾人啊也就非常容易沟通吧，再加上他在1935年的时候曾经去过台湾进行这个考察，综合这几种因素看来啊，从蒋介石的角度出发，他选择陈仪来领导台湾事务似乎也算是比较合宜的。当时国民政府啊面临着非常繁重的这个接收任务啊，就是台湾它仅仅是它其中的一小块吧，包括东北啊华北啊这些地方，蒋介石啊显然他管不过来啊，陈仪啊实际上是被委以全权了，可谓啊权力重大责任也重大。为了顺利接收台湾，陈仪班子啊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但是因为啊日本的这个突然的这种投降，实际上准备工作做的还很不够啊，接管计划也是相当的粗线条。陈仪班子吧他有1000人吧，1000多人。这1000多人他要应付一个有着啊600万人口的这个台湾啊，还有这个50年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殖民历史啊，就显然他是有点势单力薄。在殖民时期啊，日本人啊一直通过经济统治啊，他也搞那种东西啊，专卖等方式啊，巧取豪夺啊，就是希特勒吧，他在德国他也搞这种统治经济啊。台湾人民啊一直非常反对经济统治和专卖制度，但是陈仪着的这种啊社会经济管理方式吧，不仅有利于社会的控制啊，契合国民政府的那种统治需要啊，就是这个三民主义吧，它啊什么民生主义里边，它本身它也有这种推行公营经济和节制资本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而且陈仪认为吧，猝然改制啊改变这种制度，恐怕也会造成这个社会的紊乱 啊，陈仪他也看到了日本啊总督府的这个集权效率啊，他也身为日本人的管理水准所折服，所以他管理台湾社会的这个总体思路还是以保持为第一步，改良发展为第二步，而且除非万不得已，不应轻易变更。陈仪这个人吧还算清廉，但是为人刚愎自用啊，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既然是收复失地啊，肯定首先还是应重在收复人心啊，因此啊最好还是应该在政治上尽量的民主，而在经济上尽量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放开台企资本的这种成长的空间，让台湾民众获得一种自由发展的机会吧。而陈仪的这种与民心相违背的制台方略啊，也可谓是未来这种变乱的最大的祸根。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日冈村宁次代表中国战区的日军正式投降，9月14日以后啊，空军宪兵等人员开始陆续到达台湾各地啊。10月17日国军第70军在基隆港登陆，11月18日以后啊，国军第62军也在高雄等地陆续登陆啊，军队到达台湾啊，看起来是一件顺理成章啊，走走过场的小事儿，可是在当时特殊的时代及敏感的政治环境当中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第70军是由福建保安团改编而成，严格说来都不是什么正规军，所以战斗力不强，军风军纪也差啊，他装备也特别差，本来这支部队是没有资格到台湾负责接收工作的。但是陈仪啊不希望其他派系的军队啊染指台湾，再加上当时国军精锐都急于开赴东北等地受降，所以蒋介石就批准了70军前去接收台湾。日军啊向来以军容整肃啊素质优良而傲立，当时给一般台湾人留下的印象相当的深刻。可是这个70军啊不仅素质很低，而且赴台之前也没有做好准备，所以处理台湾的土地时啊，给台湾同胞的第一印象简直就是一群叫花子兵啊，就凭这样的军队还想打赢日军啊，恐怕他们连一般的土匪都对付不了吧。所以台胞们啊顿时都对这支军队啊丧失了敬畏之心啊，如果这帮叫花子兵啊再干点什么不得人心的坏事，那么对他们的拥戴之心啊任何好感也没有了。本来啊不少台湾同胞啊对于祖国的强大富强文明还抱着一点幻想，但是国军一来啊这种幻想立即就破灭了。所以当时啊在欢迎国军时啊很多人啊竟然忍不住哭泣起来。当然了啊，如果我们了解抗战史，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那么像第70军啊这样的军队啊这样的队伍吧实际上还是为数不少的。但是呢国军当中啊也有像新军这样的精锐劲旅啊，第二批来台的第62军参加过衡阳会战等一些相当激烈啊的战斗啊，规模也相当啊，应该说这是一支比较正规啊也比较精锐的国军主力啊，当然他伤亡也很大，当时美械装备啊他的形象就要比第70军要好很多，可是啊第一印象已经建立起来了啊，那个他就跟人一样，他的这个影响力更大一点。这里我倒是想提一件事吧，就是前面提到这个国军精锐新一军啊，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啊，美国方面曾经向国民政府他提出希望吧，由新一军派出一个师啊到日本执行占领任务啊，就是说因为吧这个新一军嘛给美国人留下的印象是非常非常好的啊，他们非常推崇新一军啊，另一个师啊到台湾执行接收任务啊，在剩下的一个师啊驻守广州啊，当时他就在驻守广州，一个新军嘛他就有三个师吧。新军军长孙立人将军啊对于这样的计划他非常满意，他认为啊这样的安排不仅有利于巩固中国的战胜国地位啊，也可以提升新军的地位，而且三个师啊还可以啊通过海路啊遥相呼应。可惜呢不久以后由于东北地区内战的爆发就是有些这些因素吧，当然促使这个蒋介石他没有同意没有动啊，新军啊被迫后来那是1946年2月吧被调往了东北啊，从此一去不回。我想假如啊第一批赴台的这个 部队啊是这个尊荣壮盛，全副美械装备啊，战绩卓越，令日军啊他也由衷敬佩的这个新军。那么后来啊可能很难会爆发这个228事件，就算是爆发了，那么规模肯定会小得多啊，因为他新军他这个形象是特别特别好。大家可以有这些啊照片，比如他进驻广州城时候那个啊那个形象啊，真的特别啊，就特别使人震惊。另外啊，在殖民时期，日本人啊，他对于中国啊是各种的污蔑。虽然说啊，中国确实存在各种严重的问题，但日本人的这种夸大宣传，就是要让台湾民众产生对中国的这种鄙视和疏离感。啊，结果吧，还真的是让很多啊社会底层的这个台胞啊，对大陆的情况啊一无所知。啊，甚至有的人还认为啊，台湾的这个人口和面积啊，也只是比大陆小那么一点点啊。当我们啊看到运输接收人员的啊，当他们啊看到运输接收人员的这个飞机、军舰、车辆全是美军来负责时，恐怕他们还会认为啊，中国抗战的胜利完全都是啊盟军的功劳啊，国军的贡献和实力不值一提啊。这种轻视中国的心理，即使不普遍，但也是有一定比率的啊，它也确实发挥了啊一定的作用。台湾民众啊，他是大多都是炎黄子孙啊，遭受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他们的语言文字啊受到日本不同程度的影响，经过日本的长期搜刮，经济事业畸形，在战争期间，由于受到啊美军飞机的这种轰炸，台湾也蒙受了相当沉重的这个损失。在光复以后啊，如何普及国语国文，移风啊改风易移俗啊，如何修复厂矿，将配合日本的殖民地建设转变为配合全中国的地区建设，真可谓是千头万绪，百废待举。有鉴于啊台湾地区的特殊情况，蒋介石坚决支持陈仪啊推行高度集权化的行政长官制度啊，以统一接收台湾。因此说，尽管陈仪准许台胞们成立了各级民意机关，但议员们啊半数都是官派的，职权也很小，谈不上真正的民意，更谈不上贯彻民意。不过陈仪在经济上虽然采取统治政策，但是政治上还算宽松，舆论上也采取放任主义，甚至左翼的刊物也非常常见啊。对于一些啊，对于一个啊不准备改革的这个坏政府来说啊，言论自由其实是很危险的。当时的报纸啊，敢于猛烈的批评政府，其实啊这也很容易啊唤起大家的共鸣。陈仪利用自己从大陆带来的亲朋故旧啊，利用烟草、酒、樟脑等的专卖制度，来大肆收啊，大肆吧攫取社会财富，而台籍资本遭到摧残，由于管理不善，又造成最为关系民生的这个米价的上涨，给城市居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这个困扰。我看有些台湾学者吧，就是他们的研究啊，就是说黄章健啊，就是武志章吧，还有这个还有朱宏元，还有一些学者啊，他们研究就说这个米价的责任啊就是可以追溯到日本人那里去。啊，但是我感觉这个说看法吧，好像有点牵强吧。我是没看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啊。这个米价放开这个事情，我看到还是民众后来投票确定的啊，只是啊他给了一些投机商贩可乘之机啊。当然了，日本他对台湾的这个祸害肯定他在那之前是有的。为什么后来228事件发生时啊，多是由城市居民参与的呢？啊，根子就是在这里，因为粮食问题伤害的多是城市中下层民众啊。而由于当时陈仪没有贸然在台湾推行耕者有其田的这个土改制度，所以农村地区的地主阶级啊，反而在事件228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持一种观望态度。本来结束了殖民统治，台湾同胞还指望着在政治上当家做主，在经济上快速发展呢。可是陈仪的作为啊，却让他们非常的失望。台湾的利益和民意啊，都没有受到国民政府的尊重啊。在广大台胞看来，国民党实际上跟日本这种外来的殖民者啊，他也差不多，甚至于啊，管理水平啊还更低啊。至少日本人的贪污腐败他就很少。 可是呢，国民政府长期以来最典型的特征啊，就是贪腐横行，而且尤以抗战时期啊，抗战后期啊，他就越发的突出。蒋介石这人喜欢小圈子用人，他的上位的合法性严重不足啊，这些我以前都分析过，所以他的贪对于这个贪污腐败的这个容忍度就特别高啊，整个啊以腐败换团结吧，整个国民党系统都改不了这个坏毛病啊。陈仪团队他也不例外，陈仪本人虽然无儿无女啊，他只有一个养女啊，没有亲生的，他本人啊相对清廉很多吧，但是啊架不住他手底下的人都是这个毛病啊，像当时大陆光复以后啊，国民党的这个接收工作就被人讽刺为接收啊，因为表现太差了，太吃相太难看了，台湾的这个情况他也好不了哪里去啊。不过台胞们啊已经习惯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那种有序的这种严刑峻法啊，虽然就是说也非常可怕，但是啊他还是比较有序啊。对于国民党的这一套滥污的这种做法啊，还真是啊一下子很难适应啊。当然了，我们再进一步说，贪腐啊也不仅是国民党独有的啊，至少从晚清到北洋时期啊它也是很严重的啊，这样这个吧它是一种吧长期积累下来的这个制度的痼疾啊，是一种制度病吧，慢慢的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性的恶疾啊，易传染易扩散啊，短时期不容易改变啊，未来可能还将长期产生这种影响，这种恶劣的影响。有鉴于种种社会乱象与民生的困苦啊，台胞们提出了改革省政惩办贪腐的这种诉求啊，大力改革省政啊它是不可能的啊，陈仪啊只是象征性地惩治了几个民怨较大的贪腐分子啊，多少啊替民众啊出了一些恶气吧。国民党空喊了几十年的三民主义啊，在此时内战方兴未艾的大陆完全没有社会改良的迹象，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啊也在密切注意着台湾社会的这种变化，一部分记者啊有感于大陆的这个混乱和困苦啊，反而开始称赞啊陈仪的表现啊，尽管也有一些批评声音啊，如批评陈仪移植大陆的这种烂制度啊，但至多就是陈仪吧算是毁誉参半。在台湾社会新旧转型着阶段啊，由于控制力的这个降低啊，各种政治力量纷纷活动，组织团体表明其立场，竞逐政治资源与经济利益，一时间在台湾政坛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这里面也有国民党三青团等势力的发展和渗透，也有台籍精英的积极活动，也有台共人士啊谢雪红等人的这个活跃，更有啊中共所派出的这个蔡孝乾等人的到来啊。不过大家注意，这个时候台共啊，他跟中共他不是一回事啊，他们也没有什么直接的隶属关系啊，人员嘛也都很少啊，加一起吧可能有七八十人啊。后来蔡孝乾嘛，在1950年嘛还被抓了叛变了啊。这个蔡孝乾嘛，他是台湾籍的这个中共高层人物啊，他参加过长征啊，台湾光复以后吧，中共方面委派他到台湾，试图发动群众建立组织。不过呢，这个人吧，他体貌特征非常明显。好像他手指头好像有什么问题，好像六个还是怎么回事啊，就其实啊很容易就被人啊就辨认出来被熟人啊，加上他缺乏地下工作的这种经验啊，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一时间很难适应这种早已变化了的环境，难以立即深入工农群众啊，因此啊中共在台湾组织薄弱，缺乏力量啊，影响力其实非常的有限。陈仪及其团队成为光复初期台湾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高高在上，没有大力吸纳各类台籍精英进入团队，又不能满足他们关于县市长职权、地方自治等要求。事实上啊，这样大批台籍精英吧，不知不觉地啊站到了陈仪团队的对立面，以至于令他们开始与长官公署针锋相对。啊，一方面吧，不满的声音、试图反抗的力量在增加，但是另一方面啊，陈仪错判了形势，居然把军队给请出了台湾。因为起初啊，七十军的表现非常差劲啊，老是扰民害民，闹得民怨沸腾。陈仪一看啊，台湾防卫的力量也不需要那么大，居然就让七十军啊和六十二军陆续离台啊。这两支军队啊，从人数上来说，啊，我估计吧，恐怕应该不低于四五万人啊。 就但是不是正规军吧，他可能少一些啊，可能62军应该多一些，我估计62军有可能在3万左右啊，70军可能不足2万。要供应这么庞大的军队啊，确实啊也是一个不小的财政负担。陈仪啊这样安排恐怕啊也是为了减轻台湾人民的这种负担吧。但是吧也不能没有人驻守啊，与此同时吧，一个整编第21师啊，他原来也是一个军啊，被调到了台湾接防啊，这支军队可能也有2万多人啊，因为他原来是一个军啊。但是派到台湾来的只有一个工兵营和一个独立团，再加上宪兵第四团啊，还缺一个营呢，这个团。一个特务营啊，总兵也大概有5000多人吧。事实上防卫全台啊，这5000多人就显得有点单薄了。当时啊，汤恩伯曾经抽空访问了一番台湾，他就告诉自己的这个恩师陈仪说，台湾人因为受到日本皇民化教育，恐怕他们会仇视外省人，到时候啊拮据作乱，必须要有雄厚的军力来保障万无一失。在二战期间吧，日本方面从台湾他抽调了这个军人、军夫啊、翻译啊、医生吧等啊，有大约20万人，其中啊就是陆续死亡的这个人员吧，大概有3万人啊，后来啊陆续返台的这个人员就约有17万之众啊，这么一支庞大的受过军事化训练甚至有过实战经验的这个群体力量，一旦联合起来后果将不堪设想。汤恩伯吧，汤恩伯就他这个建议吧当然是有道理的，可是陈仪吧却没有听进去啊，他说啊，我是以至诚爱护啊台湾人的，台湾人绝对不会仇视我啊，万一他们真的要害我，那我就做无缝吧啊。这个吴凤啊，这个人是台湾历史上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吧。他是活跃于乾隆啊时期，死的时候大概是176几年吧。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啊，陈仪的意思就是说以他一个人的牺牲来换取台湾社会的这个和谐稳定。显然啊陈仪啊是太没有啊自知之明了啊，也缺乏判断力啊。台籍的那些青年啊，其实早就看不起啊这帮支那兵啦，他们觉得那不到一个师的国军啊，有几个小时30个小时就可以解决了，国军的形象差，表现差，力量又让人轻视啊，这就是228事件时民众自发啊攻打国军的这种社会基础。既然对军队没有了多大的指望，陈仪就开始对警察寄予厚望，但是台湾的警察力量也很薄弱啊，全台啊只有警察8000多人啊，大概7000人嘛还都是台籍的啊，再加上吧警察待遇低啊，事实上很多警察吧当时都没有心思上班啊，与此同时吧由于加强社会管理的需要啊，军民冲突警民冲突啊在这个时期啊还是连绵不绝啊，长官公署啊未能引以为戒，以致做事危机的蔓延。另外啊台风地震啊又来制造灾难啊，更加剧了台湾民众的这种困苦。本来啊很多反台的这个台籍日军吧青年就失业非常严重。1947年元旦中华民国啊新宪法颁布，全国进行大赦，台湾地区啊也有第一批犯人在2月初被释放啊，全部大概有3000人，但是第一批我也不知道这多少有多少人，大概也有1000人左右恐怕。至少也有1000人吧，他们求职困难无以为生，也增加了社会混乱。到1947年2月全台的失业人口估计已经达到了这个30万人左右，相当于这个总人口的 5%。 1947年1月前后啊，有一些学生的这个游行示威啊，主要是针对日本和美国方面的啊，主要包括那个涉谷事件啊，这个发生在1946年啊，大家可以百度一下。虽然说这些游行示威啊是针对外国的啊，但是学生啊在失望之余啊，应该也会增加对中国和国民党政权的这种不满。本来啊省级隔阂就已经很深了啊，到那时也是越来啊，到此时吧也是越来越深啊，以至于让台湾啊部分台湾人吧难免有一些比较激进的自治的想法，甚至于啊产生一些非理性的啊盲目排外啊，就排外外省人的这种想法。此时啊台湾社会的危机不断加剧，物价上涨，流言四起等等，都预示着一个大规模的群体性冲突事件的爆发。另外因为捐卖制度和失业人口的吃饭问题啊，走私洋烟啊谋生的人啊就越来越多啊，如此一来啊，差几 啊，私烟的警察与摊贩们的冲突啊，也就越来越多。有人嘛，或许要问了，为什么他们要贩卖洋烟呢？啊，这个因为吧，这个洋烟它质量比较好啊，台湾专卖局啊卖的那些本土烟啊质量就很差啊，这可能也是这个烟草企业这个国营化这个导致的啊，它效率低，而且质量也这么差。本来陈怡吧，他已经多次告诫部下警察及司时不许带枪，可是啊，仍然还有查缉人员啊，查缉人员带枪，甚至啊开枪的事情发生。这也表明啊，陈怡的意志啊，实际上并不可能贯彻到位啊。其他方面他也大多是这样嘛。要有效的指挥一个官僚机器啊，如果不用法治啊，就需要啊统治者的这种特务和鞭子啊，统治者必须要聪明和狠毒啊。但陈怡啊，不是这样的人。陈怡本人啊，过的是一种近乎清教徒的生活啊，这种人啊，看问题就容易偏执啊，思维刚性，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就要蛮干到底啊。在官民矛盾日益激化的过程当中，陈怡啊，不是深入民间了解民众疾苦，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仍是高高在上啊，发起什么不吉之物的国语运动周啊，这样只会招致更多的反感啊，就像啊搞那些什么一样啊，喊什么梦啊什么那些东西一样，而不解决实际的问题。这些矛盾积累的结果啊，就是寻找一个突破口。在1947年2月27日这一天，大规模民变的火花终于擦出来了啊。事实上，只要我们多读一点历史或者多看一点新闻啊，这种类似的火花、类似的事件啊，真的是比比皆是。只要火候到了，一点小小的火花就可以引爆一个社会负能量积聚的这个大火药桶。1947年2月27日是一个星期四啊，省专卖局专员叶德根等人呀，在完成了一桩啊虎头蛇尾的查缉任务时啊，当时说吧有50多条，后来他们查了9条啊，对于这个查缉的这个结果啊很有满意啊，准备到台北街头啊再打点野果子啊，贴补一下这个车马费啊，毕竟吧他们这个执法他也是有成本的，对不对啊？大家注意啊，这些人啊违反了陈怡的命令啊，他们身上带了枪啊，不带枪他也惹不了事。台北人林江麦，女，生于1907年啊，这时候大概不到40岁，算是或者说40岁了。本来啊他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市井小民，他丈夫早死啊，此时啊他有一个13岁的儿子和一个11岁的女儿要养活，因为谋生乏术吧，林江麦只好做起了这个贩卖私烟的营生啊，他的总成本大概有5万元啊，其中啊4万元都是他借来的，他忙活一天啊大概可以收入600元左右。在此之前啊他已经被查缉过几次啊，损失过就是4-5千吧大概总共啊。这种事儿要说今天的外国人他可能不太懂啊，但是咱们大陆人嘛，在今天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啊，也真的可以说啊历史啊它是惊人的相似的啊，阳光之下啊并无心思。晚上的时候吧，林江麦又去卖烟啊，结果不小心就撞上了那个叶德根等人，他们大概有5-6个人吧。林江麦啊脱身不及啊，被叶德根等人啊强行没收了身上的50多条香烟及烟钱啊，6000元吧。啊，林江麦苦苦的哀求啊，就是因为他确实是这个家庭负担比较重嘛，在挣扎的过程当中啊，林江麦的这个前额啊，这个额头啊被擦破了啊，围观群众非常同情这个林江麦的境遇啊，对于叶德根等人的这个行径啊义愤填膺啊，开始上前围殴叶德根等人啊，就像我们这边围殴这个城管一样，并且还焚毁了啊专卖局的一辆卡车啊。这种事情吧往往也是由流言引起的啊，可能吧当时吧跟外边的民众他们听到了一些更为气愤的流言啊，比如有的说林江麦被查缉人员打伤了啊，还有的说林江麦已经被人家打死了啊，这种事吧一传十十传百就不可控制了啊。这种事情啊以前吧这个于建游教授吧他也都分析过啊，但这都不重要啊，但是这都是个由头啊。在逃跑的过程当中啊，查缉员傅学通啊，就是因为吧慌乱就开枪示警啊，结果不小心击中了一个叫陈文熙的民众啊，造成陈文熙啊送医不久后死亡啊。 啊，怒火中烧的这个群众啊，见专案局支援枪杀无辜啊，更加激愤不已。于是啊，一起涌至台北市警察局啊，要求查办肇事的警察。虽然司法人员啊也在试图调查林江迈的事情，但是此时的民众的情绪还非常激烈啊。如果长官公署可以立即处罚杀人凶手，给民众一个满意的回答，那么事件的规模啊，应该还是可控的。但是啊，民众的这个要求吧，没有得到立即满足啊，官民对立的这个情绪啊，就这样啊，进一步的升高。2月28日下午2点左右啊，这就是228了啊，从各个方向汇集了啊一批台湾民众，他们高举旗帜啊，也有人拿着军刀、铁棍、木棒等等，甚至啊，少数人手里还拿着土枪和手枪，他们敲锣打鼓，高呼口号，一起朝向陈仪在台北的啊长官公署啊去请愿啊。陈仪啊准备找一个闽南语的翻译出见啊，但是这个请愿的民众啊已经迫不及待啊，开始啊与这个保卫人员发生了这个冲突，有人甚至还抢夺啊保卫人员手里的枪支啊，导致保卫人员开枪啊，最后造成了民众一死一伤啊，另有六人被捕。民众请愿不成，反而遭到枪击啊，内心更加愤懑，狂暴的情绪也更加难以遏制。这时候啊，广播电台吧就站出来啊，为民众呐喊吧啊。经过这个广播电台的这个不断的鼓动啊，这个学生吧全部停课啊，台北的学生啊，各机关团体的台籍员工啊也逃走一空啊。一年半以来所积压的台胞啊，胸中的这种苦闷、委屈、心酸，忍无可忍啊，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长官公署有机枪守卫啊，群众靠近不得，于是他们就把手无寸铁的外省籍民众啊作为了这个替代目标啊，作为这个发泄的目标啊，加以报复。这完全是一时冲动的产物，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嘛，也许它背后它有一种很深刻的历史背景啊，比如说这个族群分野一直是台湾社会的严重问题啊，早在1895年之前吧啊，就是日本占据台湾以前，这个岛上的各个族群嘛，它之间它就经常发生这种严重的械斗。比如说吧，就是在大陆吧，那个时候比方说广东土客械斗吧，就是在1870年代啊，那时候它械斗规模也很大，流血也很多啊，不下于一场战争吧，伤亡大概也有上百万人啊，就是广东这一个省啊。在更以前吧，就福建也经常发生这种类似的械斗，也是这种土客之间吧，好像是类似的。经过殖民统治时代啊，台湾人嘛对于大陆人或者说外省人的这个认同感更加降低啊，一旦大陆政权的这个专制啊，让他们觉得跟日本人也没什么两样，甚至表现更糟糕时，这种敌视情绪啊就更加激烈了啊，直接就上升到一种类似啊义和团的这种不讲理啊的层次。一些啊台湾民众啊到处张贴啊打死中国人等标语啊，号召殴打和侮辱外省人啊，总之吧，台湾到处开始出现这个打砸抢烧的现象啊，室内枪声四起，秩序十分混乱啊，很多外省人啊都遭到殴打，甚至个别人啊被打死了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吧，很多台湾人啊穿上了日本式的服装和军服啊，他们还高唱着日本军歌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这个倒不是证明啊他们对当时吧对于日本人的认同感有多强啊，实际上只是一种身份的标识。因为啊当时很多外省人嘛也会说闽南话啊，他们试图冒充台湾人以求幸免，可是他们不会说日本话啊，更不会唱这个日本国歌啊，结果就在盘问当中啊露了馅啊，遭到更加残酷的殴打和杀戮。一时之间台北市啊到处都是打杀声、哭叫声、求救声，火光冲天，一片狼藉。因为警察吧多数都是台籍人士啊，他们面对这样汹涌的这个群众运动啊，多数人啊携带着枪械啊都躲藏起来了啊，剩下的警察力量更加的弱了，以至于啊他们根本无法阻止这个群众的这种暴力活动。不过啊在这个期间吧啊，也有一些台湾人嘛表现得比较理智啊，也比较友善，他们就是冒着这个险吧，把很多外省人嘛就隐藏起来加以保护，真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吧。群众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完全是即兴而为，一旦发现完了也就各自回家了。随后陈仪宣布在台北实施戒严，试图用武力来控制局面，可是28暴动迅速蔓延到了全台湾啊，引发了大规模的全民政治运动。不过这场民众的暴动的这个参与的主体啊还是城市当中的这种无业者吧， 广大农村地区的地主或农民基本没有参与啊，当然地主家的这个孩子有参与的，因为他们这个思想不太一样。参与暴动这个活跃分子吧，大概有2万多人啊。川台啊有16个县市啊加入了这个暴动的行列。有些地方的民众啊甚至开始抢劫这个弹药库啊，军方的弹药库啊，攻击政府机关、警察所甚至军事要塞。当然对军事要塞的这个攻击吧，可能他们也害怕，可能就是也是虚张声势吧。在这场事件的过程中啊，确实有这个左翼啊共产党这个活动的身影，但是没有啊关于他们幕后策划的这一事件的这个证据啊，毕竟他们当时啊力量确实是非常弱的啊。不过台共也好，中共也好，他们是组织化的这个力量啊，所以他们能够打造一支较为组织化的这个武装力量啊，就是进行吧更持久的战斗啊，最后投降的可能就是这帮人啊。他们这个在台共人士啊陈明忠的这个回忆录里啊我就看到了啊。另外啊，美国方面的一些人吧也试图利用这个事件啊来实现台湾的这个自治吧啊。啊，当然这个自治吧是加引号的啊，可能是可能在这个冷战这个背景下吧，或者说在国共内战这个背景上，美国他对台湾他有一些想法。从这里啊也越发显示出28事件的这种复杂性啊，不过美国的方面的介入并不深吧啊，包括后来吧就是包括巡礼人事件吧啊，他们想鼓动巡礼人取代国民党什么的，取代蒋介石啊，这些也都是后续的啊，后来也都没有成功，因为太困难了。这个时候为了化解危机和顺势实现诉求啊，一些台籍精英吧再次向陈仪提出了改革省政的要求啊，陈仪做出了承诺。不过陈仪啊从主观判断出发，认为28事件是中共的煽动破坏所导致的啊，因此啊他把官民之间的冲突定性为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因此吧就决心啊用武力加以镇压啊。蒋介石啊也得到了来自陈仪的汇报啊，他也得到一些特务机关的这个情报吧。经过一番研判啊，蒋介石啊采用的方式啊就是军事镇压与政治安抚并用啊。当时啊国共内战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已经焦头烂额。已经焦头烂额的一个蒋介石啊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啊解决问题啊也算可以理解啊，尽管他这个军人吧一向就是这种风格啊。如果要真的要追究28事件的元凶啊，我想吧，第一啊肯定是直接责任人啊陈仪啊，第二就是间接责任人包括任用陈仪的这个蒋介石啊。到了这个3月9日吧，整编第21师的其余部队啊陆续抵达台湾啊，海军也派来了一些舰船支援陆地部队啊，整个台湾的国军啊加在一起啊他不会超过这个武装人员啊不会超过3万人啊，可是啊台湾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员就超过了20万人，最终啊暴动很容易就被镇压了下去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事后啊陈仪啊他做了一些总结。陈仪啊认为啊大致有以下几点吧。第一就是这些暴动的民众他没有干部啊，没有领导，这样就无法形成核心凝聚力啊，都是一盘散沙啊，各自为战啊，很容易就被各个击破。第二就是虽然他们抢劫了军火库吧啊，当然我前面要补充一下，可能跟这个日本人有关系啊，日本人他没有训练这个台湾的这些中级军官啊，更别说这些高级将领了啊，只是啊把他们啊用作炮灰啊。第二就是虽然他们抢劫了这个军火库吧，但是同样的枪械与其配套的个子弹啊都是分开存放的啊，当时就是趁机他们长了个心眼啊，就是这个连看管人员仓库的看管人员吧他们都不了解啊，这样的话即使抢了军火吧就短时期吧他也没法使用啊，他们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呢还。第三就是民众啊他没有占据这个飞机场啊等这些重要的军事设施吧。第四点吧就比较黑了比较狠啊，就是把那个处理委员会的一些领导人物吧这个地方精英啊他秘密的处死了，让这个民众吧啊也像是群龙无首了。3月9日啊台北啊再次宣布戒严啊，21师吧它是一支川军部队啊，军风纪吧一向还比较好啊。蒋介石啊陈仪啊为了保护良善民众吧啊口头上啊表示啊严禁军人乱杀无辜啊，可是因为啊采取了这个武力镇压了这个错误的方针吧啊，军警宪特啊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啊枪杀无辜民众啊 就很难避免了，何况认定所谓奸匪的这个随意性也很大。在镇压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涉及到了地方政治派系的角力啊，很多台籍的地方精英啊也被抓被杀。比如吧，就很多日据时代的这个御用士绅呀，还到处告密啊，以便于向国民政府示好啊，以求自保啊。这些人吧，可能他就比较可恶啊。哎，这种人吧，可能后来在国民党时代还真有可能得势了啊。很多人啊，还趁机啊浑水摸鱼啊，故意打击报复跟自己有私怨或不满的人啊。比如说很多外省籍的这个新闻记者吧，啊，外省籍的也被抓被杀了。在后来的这个清乡过程当中啊，趁火打劫向涉事者家属敲诈勒索的这个事情更是多如牛毛，台湾社会一时间陷入一种黑暗恐怖的氛围当中啊。那么就是这个整个的28事件到底伤亡多少人呢？这个数据吧，这个事情是众说纷纭吧，我们就按照这个28事件研究一书里它综合的这个数据吧来说啊。作者啊，他就是推断说，在整个28事件当中啊，就是台胞啊死约有900人，伤约1500人啊，大陆籍人员死约200人，伤约1400人啊，两项合计啊总伤亡为4000人啊。就说在这个里边啊，就是台胞他们的这个伤亡啊，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成年男子吧啊，青壮年啊。国民党在28事件过程当中的表现啊，真的可以说是相当野蛮相当残暴了。当年日本人对于谢雪红等人啊，要求啊推翻殖民统治的这些人啊，不仅会进行一下司法审判啊，就哪怕是走走过场吧，最终也不过是就判几年徒刑啊。可是陈仪啊他们等人吧啊，不经司法程序就滥捕滥杀，给台湾民众的这个心灵啊造成了很大的这个伤害啊。当然了，确实把这些台湾地主给吓住了啊，所以他们后来在国民党土改的时候就表现得很温顺啊，因为发现国民党嘛太黑了啊，所以说根本就不敢反抗啊，不敢抵抗啊。经过这番创伤啊，台湾民众啊对于国民政府半是痛恨半是恐惧啊。后来越来越多的这些青年嘛就开始左倾了，就是1947年吧，有这个党员吧70人，但是48年一下子就增长到了400多人，到50年就增长了1000多人啊。这个50年吧，也就是国民党后来又大开杀戒的时候啊，基本上把这个共产党啊这个组织啊什么的都给完全破坏掉了。在清除日本殖民色彩的运动当中啊，陈仪也表现得急躁专断啊，让很多台胞啊丢掉了饭碗，这跟陈仪坚持把28事件定性为暴乱的这个糟糕表现都是一致的。不久之后啊，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啊受命到台湾进行宣慰。白崇禧是新桂系的这个核心人物灵魂人物之一吧，蒋介石啊派他去可能也是想给台湾民众吧一种这种客观中立的这种假象吧。因为这个白崇禧吧，他在历史上吧，或者包括后来他是多次反蒋啊，最后也被蒋介石给暗杀了等于啊。经过一番视察和了解，白崇禧强调说，28事件的起因在日本的反动教育、中共的宣传、台省的舆论、民意代表的介入等等。不过他不认为啊是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啊，这说明他也认为共产党当时的力量比较弱小吧。经过一番宣慰啊，台胞的损失得以减少，但这距离啊他们的这个预期还差得远。28事件发生以后啊，台湾在大陆的啊，很多同胞纷纷站出来，就呼吁改革省政。全国的各大媒体啊，词论不一啊，反蒋、反陈仪的声音啊都有，可能就是左边的吧。1947年3月啊，因为年龄和民怨的关系啊，陈仪被迫离开了台湾啊。这个距离28事件，哈、啊，就没几天啊。28事件研究一书吧，就这本书啊，楚静涛这本书啊，他是这样描述陈仪的离职的啊，他是原文，我读一下。患有糖尿病的陈仪全身心投入到公务中，事必躬亲，图治心切，廉而不明，勤而不当，行政机能用人视察得到的效果和他所希望的恰恰相反。当今国民政府责怪他处事不当，事前不能防止，事发不能遏止，做事事态扩大，不能不用兵。台人谴责他没有还政于民，还财于民，滥杀无辜。公教人员抱怨他不能保障安全，待遇苦不堪言。陈仪十分痛心啊，说自己是长官兼总司令，一切都是他的过错，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啊。在离任的最后一次总理纪念周上，他沉痛地说自己的历史是一部失败史啊，听众为之凄然。陈仪离职以后啊，留美的这个法学家魏道明接任啊，台湾省政府成立。魏道明为妥善处理28事件，化解省级 冲突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努力，如释放被捕人员，台湾民众借机要求彻查二八事件啊，但南京国民政府想要永远不再提起二八事件，为了争取民心，到1950年4月二八事件的在押人犯，在押这个嫌疑人犯吧，基本上都被获得保释了啊，可能也就判罪了，也不叫嫌疑了。6月连陈仪也被杀了啊，话说回到大陆后，陈仪又相继啊做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个顾问啊，和浙江省主席啊，在内战即将见分晓的时刻啊，这个66岁的职业政客还想说动手握重兵的汤恩伯学习傅作义啊，可是终于事情败露，被蒋介石软禁在台湾达一年之久。为了杀一儆百，也是为了平息台湾民众的怨气啊，1950年6月18日陈仪啊被执行枪决。通过学习历史啊，我们已经知道啊，228事件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战后全国各种矛盾啊激化下的这么一个产物吧，只是它带有台湾社会啊的一些特殊性。228事件的影响深啊，就是深远影响嘛，大致有四个方面啊。第一，促成了台湾人啊这个概念的形成啊，以前是没有的。第二，造成本省人啊，也就台湾人和外省人的这种族群对立啊。第三，产生啊儿嫌母丑的心理啊，让台湾人对中国产生反感啊。第四，就是台独运动的这种产生吧。以前就有人说，在1895年96年那时候，什么台湾民主共和国啊，什么那个也是，其实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权宜之计吧，那个不能算真正的态度啊。这四种影响啊，就是可谓是相辅相成吧，环环相扣。啊，228事件所造成的感情伤害啊，啊，我们这里再举一个具体的事例来加以说明吧。有一位在28事件期间担任高雄地区处理委员会主席的这个彭清浩先生吧，他们一行多人在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基交涉的过程当中啊，其中一位代表涂光明啊，居然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结果被彭孟基当场就枪毙了三个人啊。彭清浩被捆绑软禁了啊，监禁了一天之后吧，被放回啊，就是他的儿子吧，后来在回忆录当中啊是这样写的：到了这个地步，父亲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子孙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不过我还是要说吧，就是说彭清浩这个他可能就是一时的这个激愤之言吧，一时的这种情绪吧，就很多人吧，就是包括这个陈明忠吧，他很多年以后吧，就才慢慢的觉醒啊，就是根本不应该把国民党啊跟中国来划等号。而且像彭孟基啊这种甘心做蒋家鹰犬的这种国际将领啊，也不是多数啊。就彭孟基这家伙就很可恶啊，这种可恶的人在国军里边他也并不是那么多啊。把一个政权跟一个国家划等号啊，这跟真的可以说是认知低下的这种表现嘛。虽然两者之间确实啊，就是这个政权和国家它确实有某种关联性，但是有时候强有时候弱啊，也不能啊一概而论。国民党当局啊，从50年20世纪啊50年代末开始努力经济建设啊，终于吧就开创出啊傲视世人的这种经济成就吧啊，让台湾成为啊这个亚洲四小龙，好像是第一个小龙吧啊，一时的这啊，可是吧28事件的这个污名嘛，一直挥之不去啊。对于那些历经28苦难的人民来说啊，再多的经济成就啊，也抵不上一次这个政治错误啊。最近二三十年来吧，随着台湾民主化程度的加深啊，以及各种政治的社会的问题重新的这个聚合发酵，加上这个大陆的因素吧，进而在台湾社会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这个棘手问题啊。不管我们怎么看待这个统独问题、蓝绿的问题啊，以及他们这个去中国化的问题啊，我们都需要尽量的啊深入的了解历史啊。毕竟台湾的这个历史吧，与大陆的历史啊，确实它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啊，也需要我们啊认真的这个研究和分析啊。许作霖先生吧，他在他那个台湾400年这本书当中，他这样指出吧，台湾社会的文化土壤不丰厚啊，再加上族群之间的这个分类斗争啊长期存在，分类的认同和归属感又是基于现实利益啊，往往超越了文化的归属感和国族的这种认同啊。就是在竞选的时候吧，族群之间的认同啊，就是在台湾往往会超过对政纲的这种认同啊。这是台湾民主吧，就是台湾人啊，他就是民众吧，就很不成熟的一个方面吧啊。就很多国家吧，尤其像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啊，这些带有原始思维的那么一些啊地区吧，选举时啊投票者啊就往往会投给啊本部落的人啊，而且是啊当选者啊 当选的人啊，就给本部谋福啊，是理所应当的，而且必须要做，不然的话下回就不选你了，或者说认为你忘恩负义啊。说这些人嘛，跟台湾的这民众真是啊如出一辙啊，何况这个台湾政治嘛，它还有这个偏民粹主义的一面啊。总之吧，对于我们这些隔海旁观的这个民主后进分子人啊，就是而言吧，对于台湾的这个历史和现实吧，要加以仔细的这个体会吧。啊，今天的台湾还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这个经济啊、教育啊、环境生态等问题啊，就是说就很艰巨、很严峻嘛。我们就希望台湾越来越好吧，两岸就是越来越和谐啊。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啊，限于本人的水平不当不足之处啊，就请大家多多谅解吧，啊，多多批评指正。好的。谢谢大家啊。